颗星球，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。我最后剩下冰凉的 心中点燃，每一寸空气如时光飞散，滋长的草爬满回忆在心底，是枯黄的一转眼瞬